深就越来越心痛，留住你的人留不住你的心，梦中的你何时能回头，给我一个温暖的背影。 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空灵的歌来自于王菲演唱的《彼岸花》。传说当中，彼岸花的花香有一种魔力，能够唤起人们从前的记忆。 看见 像是一条路，往事一盏夜，我的从前在雾里面。人生风太大，情深怕缘浅，错过谁我也不怀念。你没说什么，烟波在闪烁，我的未来忽隐忽现，仿佛在雨中给我的把伞，过后又无奈地走远。为你痴，为你癫，为你变，只为遇见，就算翻飞你的眼。千个眼，千个人，千张脸，可一瞬间看进你的梦里面。为你痴，为你癫，为你变，而你偏偏紧紧靠着他的肩。哀怨收起身，收起魂，收起梦，正要转身，又见你迟疑的眼。往事一阵烟，我的从前在雾里面。人生风太大，情深怕缘浅，错过谁我也不怀念。你没说什么，烟波在闪烁，我的未来忽隐忽现，仿佛在雨中给我的把伞，过后又无奈地走远。为你痴，为你癫，为你变，只为遇见，就算翻飞你的眼。千个眼，千个人，千张脸，可一瞬间看进你的梦里面。为你痴，为你癫，为你变，而你偏偏紧紧靠着他的肩。哀怨收起身，收起魂，收起梦，正要转身，又见你迟疑的眼。为你变，为你变，只为遇见，就算翻飞你的眼。千个眼，千个人，千张脸，可一瞬间看进你的梦里面。为你痴，为你癫，为你变，而你偏偏紧紧靠着他的肩。爱恋收起身，收起魂，收起梦，正要转身，又见你迟疑的眼。为你痴，为你癫，为你变，只为遇见，春色翻飞你的眼。千个眼，千个人，千张脸，可一瞬间看见你的梦里面。为你痴，为你癫，为你变，而你偏偏紧紧靠着他的肩。爱恋收起身，收起魂，收起梦，正要转身，又见你迟疑的 初识不知曲中意，再听已是曲中人。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轻轻却歌，轻轻却歌，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

去。

掩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，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，离你远一些，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叫我胆小鬼，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，寂寞的称谓，甜蜜的咒语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梁咏琪演唱的《胆小鬼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《千千阙歌》，我是雨允，和您一起分享老歌。也许往昔的美好回忆，只有老歌能够唤醒吧。继续来听一首草蜢带来的《宝贝，对不起》。 怕你多情，怕你多情，怕我不忍心。雨下不停，雨下不停，心情也不停。 海蓝蓝和毕业礼，青春梦和音乐季，微醺夜和雨中曲，这个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永恒。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，每天一首夏天的歌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。千千阙歌，夏日音乐嘉年华，于云主持。 今天的千千阙歌夏日主打歌，我们来听许冠英演唱的《夏之恋》。 夜静爱到海边，听望雪花，记去年的炎夏，在沙滩见着你，心底涌起一句话，请爱我吧，日夜与你海边，听望雪花，那去年的情话，是星光美梦化，沙滩中写满一句话，请爱我吧，月光中轻吻为了家，往事作罢，我情深难下，在天天盼望你同往看浪花，陪伴我月明啊。 也许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太多的遗憾，岁月中有太多的怀念，只有歌声能够唤醒往昔的美好回忆。今天节目的最后，再为您送上一首许巍演唱的《像风一样自由》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的凌晨一点钟再会。 我像风一样自由，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。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，你走吧，最好别回头。无尽的漂流，自由的渴求，所有沧桑独自承受。 像一张